好，给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篇信息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啊，非常重要的信息，就坚守主道，永不灭亡。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坚守主的道，那你有可能会灭亡，那就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如果你守不住你所信的道，那你就是一个失败者。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警告了七个教会，也就是代表世界上历世历代的众教会，警戒众教会，每一次都告诉我们，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只有得胜的可以进到诺言里面去，只有得胜的可以在主的面前，只有得胜的名字会被神记录下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得胜者。怎么得胜？就是要坚守你所领受的真道，就主所讲给我们的真理，我们要守住。不但是我们明白真理，我们还要照着真理而行，并且要严严的守住我们所信的道，一直到我们离开这地上，从地上搬到天上去。那昨天我们教会有举办一个安息聚会，就是亲爱的苏弟兄苏医师，他的姐妹曾经来我们这里侍琴 Delphine 的先生，正好60岁那一天被主接回家，在人看很年轻，对不对？才60岁。因为他的生命呢，好像一根蜡烛两头在烧，有一点像宋尚杰的生命。宋尚杰回到中国之后，他只有服侍主15年的时间，在中年的时候就被接回家。他是一支蜡烛两头烧。宋尚杰在美国读完他的博士学位，信了耶稣，人家以为他是精神病，因为他为耶稣发狂，非常热心的传福音，到处传福音，到处做见证，所以当时学校以为他是疯子，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里面去。在那里几十天的时间，他把圣经读了50遍，然后他在轮船上要回中国路上，在太平洋把他的博士的文凭丢在太平洋里面，他不在乎世上的学问，回去中国，圣灵大大的感动他，他开始传福音。他几乎一年365天里面呢，几乎没有什么休息，不断的奔跑在全国各地，也到东南亚各国，带领了很多人信主。他所带领信主的这些圣徒们都是信心很坚固，因为他传福音的时候是用他的命在那里传福音，他是很真实的传福音，因为他领受了这个真道，他知道人只有两条路，如果你不守住你所领受的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不持守到底，最终就是灭亡，如果你守住了，你就是到天堂。他常常会带着一个棺材，在讲道的时候把棺材摆在那里，让人家知道我们人生最后，当你盖棺论定的那一天，你没有守住真道的话，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昨天我们这个 Delphine 的先生，这个 David 叔，他也是一根蜡烛两头烧。一般妇产科的医生，他平均一个月接生大概15个产妇，到差不多20个就很多了。他是一个月接60个产妇生产，所以他是日夜忙日，任何时候晚上2点钟、3点钟接到电话，马上就到医院，马上，他几乎整天都是电话响个不停，而且他很热忱的去帮助这些人，他救了很多的婴孩，也救了很多的产妇，所以他是一根蜡烛两头烧，从30岁到60岁，这个 三十年时间，他好像工作了六十年那么长，所以他六十岁走，等于是他活到九十岁。如果我们在地上想要活得长久，我们也要有一点智慧，不能够过分的操劳。我们的休息也是很重要，因为神创造这整个地球，有晚上，有早晨，意思就是晚上要休息，好好的休息，白天好好的工作。我们基督徒也要有从神那里来的一些智慧啊，智慧就是说，你虽然有知识，但你会运用出去。有些人是有知识，我们知道需要睡眠，但是我们就是没有睡眠。我们知道要吃的健康，我们就是吃的不健康。那是有知识，但是没有智慧。智慧就是要把你所明白的知识把它运用出去，这就是做一个智慧的人。所以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智慧，我们能够坚守主道。我们不但是今生要活的，神要我们活的那个日子，我希望我们不要 一根蜡烛两头烧，我们就让它慢慢的烧。我们这里中间很多年长的啊，都是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以上的，我很感谢主能够活得那么久，对不对？我也非常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到九十五以上、以上、以上啊。能够我是希望九十八，你们也可以跟我一样希望活到九十八，好吧？希望你们都活得长寿。而且你活得长寿，你一定要有功能，就是说你活的日子里面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把你的子子孙孙带到主面前，目的就是要把你所认识的亲朋好友也带到主面前，那么神就会让你活得很久，因为你活着有目的，有可以为神做见证，你就可以多活一点。还有我们这弟兄姐妹，我看见你们在祷告群里面有很多的祷告的话语，我很感动。我觉得很少教会像你们这样子，人数不多，但是祷告的人很多啊，祷告的人很多，这是神很奇妙的一个作为，很奇妙的作为。好，我们今天开始讲这坚守主道，永不灭亡。我们先来读这一节圣经，一起来读。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耶稣亲口告诉门徒们的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叫你们活着的就是灵。人如果我们的灵离开我们，你就是一个行尸走肉的人，没有什么价值啊！所以其实是神的灵让我们活着，如果没有神的圣灵，我们的灵离开我们，我们的肉体是没有什么益处的。肉体有一天我们这个灵会腐烂掉的，你埋在土里会腐烂掉，你烧掉变成灰，这肉体是没有益处的。因为暂时现在的肉体时间一过它就要消失掉，但是神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给我们新的身体，那个时候的新的身体跟现在的这个肉体就不一样。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神给我们新的身体的时候，我们砰从窗户里面就可以透过去，从天花板就可以透过去，看起来是身体可以摸得到，可以吃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像天使一样呼，任何东西挡不住我们，那是很奇妙的一个身体。将来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身体，太奇妙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除了耶稣，信耶稣以外，没有一个宗教讲到有这么奇妙的事情。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这样子。因为耶稣复活以后怎么样，我们基督徒将来也会像耶稣一个样子。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跟我们所讲的话那个就是灵，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里面吸收了主的话在你里头，那你就是有生命的人，你就是一个活人，不再是一个行尸走肉的一个死人。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一节说， 耶稣又在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就永远不见死。有的人不明白这耶稣到底讲什么，那怎么？但是希伯来书又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那怎么会？耶稣怎么会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的？这个是指永死，就是说，就是永远离开神，永远在火湖里面的那个地方叫做死，那个才是真正的死。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是不会死的，我们只是会暂时身体睡在地上，但是我们的灵魂，当我们离开身体的时候，我们灵魂就到天上去。所以我们是没有死，我们是活着到天上去。哈利路亚，基督徒都棒，我们永远不死。我们离开地上的时候只是一个搬家，就像哥里安牧师所说的，他说有一天当人家告诉你说哥里安牧师死了，他说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说我永远不会死，我只是会搬家，从地上搬到天上去，从暂时搬到永恒里面去。我们都是这样，对吧？我们信耶稣的人，你说你会死吗？你不要相信，你要相信耶稣的话。耶稣说，信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守主的道，你绝对不会死。哈利路亚，我问你，一直活着，从现在一直活到永恒。哈利路亚，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盼望，而且是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的。所以做基督徒，我们有理由，不管遭遇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子的艰难，什么样子的压力，我们都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一直活着，要活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这是基督徒最棒的一件事情。我们人类面临最大的一个仇敌，其实就是死亡。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最大的一个仇敌就是死亡。许多人就害怕这个肉身的死，就避免谈到死这个字，好像这个特别是我们华人一讲到死，哎呀，怎么不要谈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怕死，怕死就不敢谈到死，对不对？但是死亡偏偏在人没有想到的时候就会突然间临到，就好像昨天还是前天，在加拿大有两部 bus 撞在一起，一部 bus 死了30几个人，另外一部 bus 死了20几个人，我不知道是谁开的 bus， 两部 bus 在土耳其，在哪里又有一条船，不是土耳其，有一个船沉下去，死了很多人。在莫桑比克最近的一个大的洪水，拆掉很多的房子，很多大风，很多人死。世界上天天发生突然间的死，突然间的临到。那甚至连基督徒也怕死就奇怪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基督徒会怕死？因为他对真理不明白，或者是他明白真理，但是他守不住真理，他还是活在这个真理之外，想要以为，哎呀，我只要死以前悔改就得救就 OK 了，一直想要做一个在地上可以吃喝玩乐，然后死了又可以上天堂的这个仅仅得救的人，这种想法我都觉得是很奇怪。我们在地上都没有人说想叫自己只要能够活着在地上做一个坐在一个小角落的一个小人物，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想要做一个无名小卒，每一个人都想要做一个成功的人，对不对？在地上，所以我们要打拼嘛。但是确实没有为永恒在打拼，永恒是永远的，那个奖赏是真的，那个金，那个在天上的财宝是没有虫子咬的，那是不会锈坏的。但是在地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全都要过去，当你的气一断，所有东西你一点都用不到，都用不到。因为许多人把他们的盼望都放在今生，问题他们才会怕死，因为他们怕今生他们所要的东西 握不住。对他们来讲，对来生就没有任何的预备。但是我们聪明的基督徒，我们要利用我们今生短短的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来好好的预备我们的永恒，啊，这个才是一个智慧的，才是一个智慧的。我参加过很多的很多的葬礼，我参加最年轻的葬礼是我的妹妹的第一个孙子，他出生不到三个礼拜就走了。第二天发现这孩子鼻子流血，这个身体流血，怎么搞的也不晓得，就这样就走掉了。然后就把他烧掉，以后海葬是我去给他办海葬，把他的小小的骨灰用一个小袋子装着，到这个台湾海峡里面去丢在海里面。他最年轻的，在我参加葬礼里面最年轻的，这几个礼拜就两三个礼拜就走掉了。他唯一的孩子，我那个侄女孙，我外甥女唯一的孩子，就这样就走掉，一直到现在他已经五十多岁，到已经五十岁了，没有孩子。在人来看，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是知道，他是这个孩子是得救的，将来在天上他会看见他，这最年轻的。我也参加过103岁的弟兄，在几个月前在我们教会的安息礼拜参加103岁的，所以。这是算是年纪最大的，年纪最轻的都有。你如果在，如果你去 Rose Hill 看，那坟场里面各种年纪的人都有，从几个月、几年、几十年到100岁以上都有。这是世上的结局。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世上要一直活下去，我们是要活到天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死亡的毒钩是什么？死亡的毒钩就是罪。其实神当初创造人是要人能，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意思就神盼望能够照着神的意思在地上能够活得永远，把这个地球当作是一个永恒的天堂一般的，能够川流不息的。神怎么样子，怎么样子让人在地球要活到永远，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计划是怎么样，但是这个工程呢，被人破坏，就是罪的缘故。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一个人如果这个罪不解决的话，他最终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死，这是命定的。但是，死并不是并非生命就因此永远消失到无影无踪了。死以后还有一个永远的审。永远的审判，我们的罪若是没有得到赦免的话，这审判的结果就是被丢在地狱里面承受永远的刑罚。这是一个太可怕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到这样子的地方去。如果神让我们真的在灵里面可以看见地狱里面真实的情况的话，没有一个人想要去那个地方，太可怕的地方，而且时间是永恒，非常非常的可怕。那么为什么基督徒还会惧怕肉身的死亡？是不是没有真正的相信主？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他的相信呢是头脑相信，内心里面还是打一点轴客，表面上受了洗了，但生活上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一直还是活在罪恶中，在那里打滚。过去所做的事，我们信了主以后还是继续做下去，明明知道这圣经里面所禁止的、神不喜悦的事，你还是照样做。我今天早晨在读了一篇文章，是一个牧师写的文章，这个牧师他是很认真的，他说你不要以为有些人教会人很多几千人，他说我发现神要称赞要欣赏的不是你的教会人多，这个牧师就棒，不是这样子的。他说我发现有的人是两面人，他在教会里面装着很属灵， 因为他的天然的这个知识，神给他的，神造人的时候，每一个人的 IQ 都不一样。有些人他们的天性就是很有口才，很聪明，很能够演讲，很能够让人家信服他。那他也接受耶稣，把真理就讲得很吸引人，很多人喜欢听，这样我就一直膨胀，一直膨胀。但是后来，因为人多以后骄傲起来，骄傲起来，骄傲起来，慢慢这种试探、引诱就临到他，就很多这样子的领袖们，他后来就变成两面人，在教会里面装着很属灵、很圣洁，但是背后他举了几个例子，他说他都认识的人，背后生活乱七八糟，还有女人跟他一起，有的是贪财无厌，一直贪爱金钱，贪爱享受。那穿着，你从他们的穿着里面就看见，奇装异服，弄得古古怪怪的，各种的东西，男人身上挂着什么玩意儿都有。这种人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世界在他们身上没有脱落下来。他说，这个最终的结局，发现这些人最后都是死得很惨。而且耶稣说过，你在暗中所做的事会在明处给你宣扬出来，你在暗中房间所说的秘密的话，人家会在屋顶上把你宣扬出来，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这是盖不住的。耶稣说，我们心中所有一切的意念在神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我们人的生活是不能假冒做两面人的，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能做说在教会做基督徒，我们在外面我们就是跟外邦人一样，那这样子的话是很危险的，因为你随时你的命都可以离开，一个车祸，一个意外，你就完了，千万不能走这个以为是啊，神总是有恩典的，不要把神的这个公义圣洁的神性把它忽略掉，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还有有些人是中途放弃了信仰，因为觉得啊太辛苦了，太辛苦了，这个又不能做，那个又不能做，这地方又不能去，那个地方又不能去，啊，还是看起来自己很健康，还可以活很久，就要混一下子吧，反正到要死以前再来回到主面前。这种想法是很愚蠢的，千万我们不能有这个想法。我知道有些基督徒真的这样告诉我，他说：“哎呀，现在还早嘛，因为耶稣有恩典嘛，我只要死以前承认他名，像强盗一样就好了。”那你要不要现在就钉在十字架上，像强盗一样？啊，所以有些人是放不下今生的富有，太富有。放不下今生在地上的财宝，也放不下地上的享受，或者是有些人对天堂完全没有概念，因为教会很少，教会讲天堂地狱，很少。如果你们过去到很多教会走访过，很少人讲天堂是怎么一回事，啊，地狱是怎么一回事。这两个题目是很重要，其实偶尔需要讲一次啊，让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预备好随时可以见我们的主。我们第一点讲到耶稣对门徒们所讲的话，他说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彼得，耶稣曾经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于是很多犹太人就不信耶稣了，就离开他了。你怎么说你的肉可以吃，你的血可以喝，这个是什么话？包括耶稣的门徒也有很多，就因为耶稣讲这句话，他们不明白就离开了，他们没有继续去问主说，主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不懂就是要问，耶稣讲的话如果不能通过你的头脑解释，你就是要问，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是祷告，来明白到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最后耶稣看见有些门徒也离开了， 耶稣就对他的这十几个门徒说，你们要离开吗？彼得怎么回答？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彼得回答的非常的棒啊！彼得回答的棒，他就是决定他要跟随耶稣，因为他知道他有永生的道，永生的道。凡是相信而坚守主道的，就有永生，他们就永不灭亡。所以耶稣说，你们若是遵守我的道，这个道我们再来清楚的看一下，主的所讲的道包括主所教导的话。所以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如果我们买一本圣经，耶稣讲的话都是用红字印出来的，那个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耶稣讲的话到底是怎么样啊！耶稣所有教导的话你一定要坚持，一定要持守，持守住，这是很重要的第一点。那在提摩太后书二章，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十四节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矩，是保罗告诉提摩太的，说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住。意思就是说，保罗告诉提摩太这个年轻的，他的等于是他属灵的儿子，他告诉他说，你把我所教导你的这些话，你要用信心和爱心来守住。所以守住保罗书信里面所写的话，这是告诉我们。然后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所以我们真正重生的基督徒里面是有神的灵住在里面的，那个神的灵，当我们的生活违背了神的话的时候，神的灵就会不开心，会在 你里面感动你，让你觉得不舒服，让你觉得说，哎呀，我应该悔改。如果你没有这个想法，你继续的去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但是里面都没有任何的声音来责备你，或者是让你觉得不好的话，就证明你根本不是真正信主的人，你是个假基督徒，很简单就分辨。当你行走在主的道上的时候，你里面会有喜乐，会有平安，那你就知道你是个真基督徒。你做的不对，你里面失去喜乐，那就也是证明你是个基督徒，表示你明白什么是应该，什么不是不应该，因为你里面已经有圣灵内住了，那就是一个很明证我们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一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里很严重的告诉我们，有些基督徒他是对基督徒讲的，说你们中间，就在基督徒中间，有的人存着一种不信的恶心。有的时候基督徒对于圣经里面所教导的真理啊，这一点相信，那一点我不要相信，这一点我相信，我们抓一些自己喜欢的来相信，那些自己对自己现在觉得有妨害的我就不相信，或者暂时不相信，那这种想法的基督徒是有的。所以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趁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彼此劝勉，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这表示这基督徒有失败的基督徒。他说，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是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起初信主的那个信心要坚持到底，这样子我们将来才可以见到基督，才会有份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如果没有坚持到底，你会失去那个福分，你会失去那个永生的。而圣经里面起码有85处的地方记载基督徒堕落以后会失去救恩的啊，不是说你一次悔改受洗你就保证就可以上天堂，你好像拿到护照了，你就说，哎，我拿到护照了，我现在一定可以从台湾到美国，或者从中国到美国，我已经拿到护照。但是你们还没上船啊，你船也没有上，飞机也没有上， 票也还没买好，只有护照，你能吗？你能到美国吗？不能啊。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你信了耶稣以后，但是所属道你没有遵守啊，你没有行走啊，一步都还没有行走，你怎么到天堂呢？天堂路是一条窄路啊，这个门是小的，进去的人不多，很多人想要进去。你看《天路历程》那本书告诉我们，很多人在走天路，但是走来走去，这里弯走了，那里弯走，那里弯走，真正到最后见到天堂的门口的人并不很多，所以我们真是要小心，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要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使徒保罗见主面之前他所说的话，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八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守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的第一节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就他是说 I have fought the good fight， 他已经打过那个仗， and I have 我已经当跑的人生的道路我已经跑完了，守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很重要，守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他很有把握的说，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要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接下去他又有说到凡爱慕神显现的人，我们就要怎么做啊，我们也写出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保罗的教导就是圣经里面说的，我们要守住使徒们的教导跟主的教导都是非常重要的。 I have fought a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the course， I have kept the faith， 我已经守住了这个信心，我们必须要守住我们的信心，非常重要。卡特总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过去好像是个种花生的，是不是？种花生啊，做 peanut 的 business， 做得很成功。他是个很殷勤的，很殷勤、很老实的一个人。他做了美国的总统。他还没做总统以前，他在教会里面是做主日学老师。他也没上台讲道，他就做主日学老师，做得很好，教 adult 的，教这成年人的主日学。有一天当他退休以后不再做总统了，他照样挂着木匠的这个皮带去帮人家盖房子。他回到人间，他没有享受那一种总统那一种享受，那一种富贵，那一种豪华的车子，那一种很派头出门，这样没有，他还是穿着牛仔裤，背着大大榔头大的工具去帮人家钉房子，去帮穷人盖房子，是美国总统退休生活，变成老百姓，就是老百姓，表示他做总统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偷了很多的钱，并没有贪官，并没有作弊，他还是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基督徒。所以曾经有人家问他，说卡特总统啊，在你的一生当中，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应该提的来纪念你？他说在我一生所有的职业当中职务当中里面，你们什么都可以忘记，但是有一件事你们不要忘记，我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在教会里面做主日学老师，这个你们记得就好了。他没有说你要记得我曾经做美国总统啊，没有，他没有，他说你只要记得我是在教会里面做一个主日学老师。你说这个谦卑不谦卑？我觉得他太伟大了，他这个想法太伟大了。其实神看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做打扫工作，这教会真的很干净的， 哇，打扫得非常的干净。弟兄姐妹在这里打扫这个教会里面的地啊、厨房啊、这个饭厅啊、办公室这些啊，在人看见这个是工友做的工作吗？为什么我是个经理，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我们是为神做的，在神的家中做的，最小的事神都会纪念，神都会纪念。我昨天早晨经过我们家旁边的一个美国长老会，我看见有大概30几个人，都是头发已经白了，大概都是有60、70岁的人，每一个人都拿着圆锹，拿着榔头，拿着那个大的锄头，然后他们在挖他们教会旁边的这些花草啊，要把他们重新弄过。我看大家都在很努力。我说哇，你们全教会出动啊？他说呀，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家，我们就是要来做。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每一个行为，神都会纪念他们，他们将来建筑都有奖赏。我们还有很多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暗中祷告的，为教会复兴祷告的，为国家祷告的，你们的奖赏都很大，都很大的。我们在坐在神儿女们的身上，坐在神的家中，每一件事情在天上都有记录。所以不要以为说我洗米啊，我煮饭啊，我排椅子啊，这个我在敬拜团啊，我这个打鼓啊，或者怎么样啊，这个是小事情。哎，小事情神也纪念。我们只要忠心，在神所要我们服侍的岗位上忠心，我们就会。所以卡特他说，你们要纪念我，就是做主日学老师，你知道吗？他曾经得过诺贝尔的和平奖，但拿到诺贝尔奖金是不容易的，但是他说这个都不值钱，最值钱的就是在神家中所做的，做主日学老师。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使徒保罗又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提醒，在哥林多前书15:12，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所以这个得救是要持守，保罗说我所传给你们的，到你见主那一天离开的时候，你持守住了，你就会因这福音而得救。这是保罗在这里很郑重的所告诉我们的，不是你一次接受你就得着了，不是你拿到护照你就来到美国了，不是，一定要你真的到美国了，你才是到美国了。那他再一次给提摩太，使徒保罗再一次给提摩太这个话，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警告，很多人都落在这个里面啊。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他表示过去他是知道真道，他也接受真道，但是后来被钱财引诱，他离开了。这样子的人就有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他说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些都是基督徒的品格，很重要的品格，就是我们无论什么东西我们不能偏袒，我们很公义的。公义就是照着神认为 right 的事情，神认为对的事情你就做了，这就是公义。敬虔就是你很像神儿子的生活，敬虔。信心就是你里面绝对相信，没有疑惑，你有神的爱心，又能够忍耐，又能够温柔，这讲到基督徒的品格非常重要。他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就是说碰到我们的真道的时候，我们绝对 不能够妥协，我一定要 fight 到底，打到底，持定永生。 我们一定要握住我们的永生，这个生命不能失去的。他说你是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的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持守到耶稣的再来，耶稣的再来。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不要贪恋钱财，免得离了真道，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也是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人为了人为钱而亡，鸟为食亡，人为钱死，是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人为了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鸟都是在吃东西被人家抓到，所以要逃避金钱的网络。金钱有很多很多骗子，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收到电话，都是诈骗的。有的一看我就知道，这啪把它 block， 把它 block 掉。这是很多很多的骗子。各位，真道最主的信心，打那美好的仗，要打美好的仗，就是为着我们的信心，要持定永生，要守住命令毫不玷污，要无可指责，直到耶稣的显现，就刚才的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那基督自己给教会什么样子的提醒呢？我们看启示录，他说，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这是主耶稣对教会所说的，已经有的要持守，只等到他的再来。得胜遵守神命令到底的，才会跟耶稣一同作王，才会有权柄来制服列国。三章八节十一节，他又向另外一个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们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我必快来，你要持守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是主耶稣对一个宣教的教会讲，就非他铁非，是很会宣教的。这个教会是被主称赞，没有责备的。主还是提醒这个教会说，你爹有一点力量，也遵守了我的道，没有曲解我的名。他说我给你一个敞开的门，就是一个宣教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我这句话我是常常知道，主给我开了一些的门啊，现在继续在开门，在开门。所以如果我要出去，我可以一次出去半年不回来，都有地方可以去。那主给我开了一些门，这是很奇妙的。主会借着一个人给我打开这个门那个门，然后又借着这个人再开这个门那个门。所以这一次，我就觉得说哇，一个地方可以去了好多时间。但是现在教会都有一个问题啊。大家都要主日啊，那主日我这个礼拜到礼拜六到外面做什么呢？我就觉得这个我必须要善用啊，我不能够礼拜一到礼拜六，我在美国礼拜一到礼拜六我很多用途啊，我可以常常去看望弟兄姐妹，去做很多很多帮助弟兄姐妹的事啊，去关怀一些需要的人。但是你在国外的时候，周一到周六怎么办呢？所以我现在在想，以后可能不需要去那么久，如果大家都是主日的话，那周间的话，因为在国外我们周间并不是太熟悉，把时间浪费掉。所以我尽量这次也安排在周间的时候跑到一个岛里面去传福音，或者到那个地方去，人家比较不愿意去的山上偏僻的地方和原住民的地方，去跑那些地方。这样子我觉得把这个时间不要浪费掉。然后说，我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我喜欢神开的门，当神开的门你就很平安啊。他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好，我想我今天信息就结束到这里。我们一定要坚定主所赐给我们真道，我们要守住，这样子呢，我们一定将来可以进到他的荣耀里面，与主永远同住。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好，所有的服事的弟兄姐妹，回到你的岗位里面。哈利路亚！这首诗歌在这里常唱吗？常唱哈。OK， 好。 一二三， 很容易唱的，还很感动人的哈，很容易唱的。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的真实，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的真实，我相信你，所以我来 我相信你复活。 是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主啊，这首诗歌就是我们的回应你自己的话。是的，主啊，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你的救恩，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我们相信你的宝血，我们相信你的复活，我们也相信你的再来。主，我们相信你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而死，是为了要赦免我们，你流出宝血来解决我们的过犯和罪恶的问题。因着相信，主，我们接受了你成为永生神的儿女。我们相信你把圣灵赐给了我们，我们也相信你用你的圣灵也浇灌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恩膏，给我们能力，好让我们能够为你而活。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守住你自己的真道，因为你的道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守住你的道，我们就有永生。主啊，一直坚持到底，使我们做一个得胜的圣徒。主啊，求你自己把我们心中所有一切你所不喜悦的过去的老的生活、老的想法完全的把它除掉，让我们真是可以活在你的圣洁、公义和信心和爱心里面，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能够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求你使用我们丰收教会整个教会众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成为耶稣基督得胜的见证人。我们离开这地上的时候，我们 每一个人都可以把我们的地址搬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都能够住在永恒里面，与我们所爱的主耶稣基督在一起，与宝惠师圣灵在一起，与我们的天父可以天天见面。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丰盛的饮食，每一天都供应我们。我们为今天中午我们所要领受的食物来献上感谢，求你来祝福这些饮食，让我们吃了身体灵魂都健壮。谢谢主，愿天父的慈爱，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宝惠师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